四二年，清道光廿二年。 一八四二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极条约。 一八四二年，在地图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一八四二，誓要寻找事实的真相。我刘西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一八四二，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很多人都会问，究竟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公务员本身呢就是这个戆夸夸，咁咧就去自把自为去做啦。我以我嘅认识咧，公务员做嘢嘅方式其实唔系咁嘅。一般嚟讲咧，就算佢明明知道嗰、那个即系犯法都好啦。佢哋之所以唔執法，佢哋考虑几样嘢。第一，有冇一个政策喺度？政策系重要嘅。因为政策就俾咗个 direction 同埋咩咧？是俾咗公務員咧一個嘅理據啊！當人哋去 challenge 佢，喂，點解你唔執法啊？咁樣，咁佢就會攞個政策出嚟咧。嗱，我哋點解要咁做呢？因為咧好多人冇地方住，或者冇地方去做呢啲嘢，所以我哋咧就暫時咧容許住嗰度。不過咧，就如果過分嘅，我哋會巡查摸乜咁樣。咁通常都佢都有個政策喺度。咁好明顯，而家個政策就係嚴打。係 喎， 係嘛？咁邊個落 order 嘅咧？嗱，而家大鑊啦！發展局長咧就做咗去做咗財政司司長， 係。 我覺得嚴打嘅政策應該就係陳茂波喺發展局長嗰陣時落嘅，因為呢樣嘢咧，其實你留意一下咧，就係佢喺嗰個借住嗰個迷你倉大火之後咧，係就係曾經嚴厲咁巡查咗一輪嘅， 係 就係所謂改變工廈用途。 但其實一路巡業啦，巡查緊嘅，繼續進行中。 我知道，但實際上，但係佢又唔係針對緊嗰啲做緊危險嘢嗰啲喎。 係， 佢係打擊緊其他嘢喎。 係搞緊嗰啲危險嘢周邊嗰啲喎。 因為安全嘅考慮，點會打擊文化藝術啫？即係嗰啲嘅團體喺裡面嘅活動，點會係有危險？即係有幾危險啊？ 佢就唔係走去巡嗰啲危險倉啊、爆炸品倉啊，唔係巡嗰啲喎。佢真係巡嗰啲倉周邊嗰啲嘅文化藝術啊、體育啊乜鬼 搞其他嘢啊！第二我就話啦，工廈劏房俾人住，你話危唔危險啊？ 嗰個 危 險 啲啦， 人命嚟嘅噃，仲要話長期喺度住喺度生火煮食嘅喎。咁點咧？點解唔處理咧？ 佢會話咧，因為佢長期喺度住，所以佢先得走火警， 係嘛？ 反而你係睇 show 嗰啲咧，因為嗰啲唔係長期喺度，就即係間唔中嚟下咧就。 唔係，即係我就話你辣興咗個社會咧，佢未必會上街，亦都唔會再掟磚同你死過，但係佢就會用盡各種方法咧。嚟去搞到你個制度冧檔啦！嗱咁樣嘅話咧，公務員都好慘噶，係嘛？相信我估啊，如果你再辣興嘅社會咧，大家就不斷大家玩投訴咯，係嘛？咁你執唔執法啦？我投訴咗，你要回覆我嘅噃，係嘛？就算唔執法，你都要覆信嘅噃， 嗯。 咁你做唔做啊？ 咁你都死啦，係啦。 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林鄭要解決呢個問題嘅話咧，你一定喺內部有個 instruction 去 stop 呢啲咁嘅嘢， 嗯， 係嘛？除非佢好 obvious 係真係有所謂危險安全嘅問題。如果不是的話，你就真係大家鬥玩落去。 安全固然是一個重點啦，但係好似阿周老闆咁講，而家好多時啲劇團好或者嗰啲 band 根本就係符合咗消防條例噶啦，佢哋已經係符合咗噶啦。即係而家好多時佢哋嘅問題係咧，你唔俾 working visa 佢，你個地話唔俾佢用工廈嚟作此用途。嗱，頭先咧阿世良所講嘅就係話，喂，大部分公務員嗰個嘅即係係會以政策。嚟去決定究竟個執法 level 去到邊，我可以咁同你講，我理解就係大部分嘅公務員係以個比例嚟講係以不執法為行，即係比例係不執法嘅。嗱，尤其是如果你講緊係工廈嗰個嘅，即係曾經出現嗰個叫活化啦嚇，一陣先，如果有機會再講啦咁樣，後屘活化變成商廈啦。嗱，依一個咧就因為個政治，如果特別係政府嘅政策係配合唔到，即係嘅意思好似文化藝術團體揾唔到場地，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照計理所當然咧就係用唔執法， 嚟去令到嗰啲嘅文化藝術團體有生存空間。我哋叫你俾一條生路人哋行啊嘛，依個係你政府嘅責任嚟噶嘛，因為你自己政策配合唔到嘛。 其實呢個更即係好可笑嚟咧，就正正就係活化工廈政策2009年之前嘅景象啦。 啊， 就係嗰啲 band 啊成啊咁樣就 反而冇事㗎， 係啊，自己進駐咗嗰啲工廈，因為平租嘛， 好簡單。 我未活化工廈之後，反而你封殺咗佢。 所以點解唔係有陰謀論咧？就係話趕走曬嗰啲人，咁然後咧跟住就收購咗之後就成棟改用土嘛。你見到而家阿 Long 我哋呢條偉業街已經係咁啦，係成棟改用土嘛。呢度遲早噶啦，因為呢度個單位少嘛，係成到嚟噶啦，因為個業權散，但係咧單位少嘛，有重建價值啊嘛。 我咪試過係活化工廈嘅受害者咯。嗰陣時我話用好平嘅租金租咗一個工廈嘅一個頂層啦，咁樣點知話活化喎？你可以 stay 喺度，不過活化完之後咧就三倍租金啦。 我哋就由考明街搬嚟呢度，加租103%。系啊，咪就系活化工廈政策。 活化工廈政策 咯。喂，大佬，我哋都系受害者，有啲乜咁慶咧？所以我就话第二，所有犯法嘅嘢都要拉。我想问大家一句：香港自称黑社会系犯法嘅， 系 系嘛？但系警察，我想问下，有冇一个政策系消灭黑社会？如果你话道德上身嘅话，咁系咪应该消灭黑社会先？ 系 作恶多端， 系 无所不无恶不作。 系啊，你搞咩文化艺术团体啫？你搞掂黑社会先啦、啊。如果你讲， 但系我话，even 警察里边啊，都冇一个政策。喂，如果你话法例啊，以法例嚟取代政策嘅话，系咪应该所有黑社会拉晒佢先？ 你日日扫佢墙啦，可以 日日扫佢墙先。你明知嘅噃，你明知呢度呢个 disco 里边有人喺度卖丸仔嘅噃，你明知嗰条街系全部都系马栏嚟嘅， 系啊， 嗰栋大厦全部都系马栏嚟嘅，你点会唔知啊？系咪？咁你咪日日要去放蛇啊？哇！如果系咁咪损啊，真系。 但系其实佢喺控制之内嘛， 仲有一个督眼督鼻嘅。咁你旺角潮联嗰堆 van 仔点啊？ 系喎，全部都系占用紧两条线喎， 嗰啲点啊？ 咁點啊？ 擺到明係警察唔抄牌喎。 仲有嗰啲站頭嗰啲，全部都有社團背景喎。 咁點啊？嗰啲 咁啊點啊？所以我就話警察有冇一個政策叫做消滅黑社會？據我所知係冇。佢個政策咩咧？控制住黑社會，唔好影響到擾民。咩為之擾民咧？譬如你入去屯門啲學校收靚。咁嗰啲咩 Beyond 嗰啲成日都咁做咧，就俾人掃噶啦。 一定會打你呢啲。 一定掃你入學校。第二。企喺福華街，企到干擾嗰啲騷擾放工嗰啲女人， 啊， 都俾人問價， 嗯， 咁咧佢就會掃你企街。 但係你咧就一樓一，我就盡量唔理你。 你喺樓上嗰啲，佢就唔會理你啦， 唔理你。 係咪？你留意一下嘅深水埗路都係嘅，你只要企到過去。佢嗰種通常揾幾個師姐嚟去扮流莺喺度放蛇， 哦， 係 啊， 就係咁啦。 OK， 就係要喂大佬，你嘅字頭教得太過分。第三。搞老番嗱，老番犯法啦， 嗯， 但系留意一下喎，老番鹹碟又冇人拉嘅喎，你唔好搞嗰啲荷里活電影就得嘅咯喎， 嗯， 咁點解佢又大細超咧？如果唔係應該一視同仁執法啦，係嘛？就係我就係話係咁咯， 係咁啊， 仲埋好簡單，佢知道放生黑社會做呢啲咁嘅所謂灰色地帶嘅生意， 係， 咁佢咪唔會走去搞其他嘢咯？就係、是、咁簡單啫。是吧你站头你点 eliminate 那些黑社会啊、 嗯、 小巴站头。你就做不到的嘛同埋你的執法成本是很高的嘛。 是 的 所以我就说连黑社会他都是这样处理。为什么一个打 band 的一个这样得香港全港只有三个 live house？ 咁又唔似，但係即係喺工廈呢一類， 工廈得一個好似， 係比較同埋比較張揚嘅，咁就佢咯，即 係。唔係你就要咁樣不斷咁樣用執法部門去搞佢。 嗯。 系乜？咁你擺明後面就係咩？係要搞死佢為止。 係， 好清楚啊！呢個係 好明顯啦。佢哋今日都出咗個聲明咧，佢哋都唔知點算。但係又因為而家係佢講到咧，入境處講到明噶啦，就係話如果 你落牌嘛， 係啦，同埋如果係啦，一定唔批啦。同埋咧，如果你繼續搞粗咧，我哋繼續執法，講到明噶啦，即係已經話咗俾阿和聽嘅係咁樣。咁即係話。即係要搞死你， 係要搞死佢咯！我覺得就係 你唔好再請 band 好啦，咁我就想問下各位議員，佢哋落去幫呢個 hidden agenda 嗰啲，都即係覺得係支持嘅，你就應該立法會問一個問題， 嗯、 或者喺呢個問垃圾桶啊， 係 一個問題，你係咪有個政策要搞死佢？ 係，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嘅，係嘛？ 係咯， 我都話啦，黑幫啊，你話講對嗰個社會嘅滋擾、安寧嗰個影響、秩序嗰個影響。一個 live house 的地方大啊，定係一個黑幫的字頭大？ 嗯， 連黑幫字頭你都不會掃佢牆啦。 嗯， 係嘛？呢、這個唔係話我哋道德上身就一定要警察去消滅黑社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是消滅不到的根本。 同埋如果又調翻轉啦，就係話咁，其實背後的政策係咪原來是看佢嗰個經濟貢獻咧？原來黑幫的經濟貢獻很大喎，所以不是不搞佢咯。呢啲係 agenda， 有個經濟貢獻啫。 又唔係，亦都睇佢愛唔愛國，我覺得。黑幫捐咁多錢俾黑社，俾警察嗰個咩咩基金啊？ 啊咩咩 誒咩咩人啊？ 敬勇 啊，敬賢人係 啊，敬賢人基金咁咪唔使執法咯？我都可以咁演繹嘅喎，如果係咁。咁你呢個政府以後你都唔會得到香港人嘅尊重，係咪先？ 佢唔 care 嘅，或者你咪唔好尊重我咯。 咁呢個咪就係六八九樹立一個相當之壞嘅典範咯，就係無恥無底線得啦，係咪？賤人唔緊要，做通街落區俾人鬧唔緊要，係咪？總之就係有個劉國芬喺度就得啦。 而家佢咪就係用呢個手法咧，就係要你哋咧文化藝術教育各方面嘅團體咧，總言之，你收聲之餘咧，你如果肯埋班，我就有著數俾你。民政事務局就會撥款俾你。而家佢就要，佢就係要香港社會去到一個即係基本同中而家中國嘅城市係一樣， 一樣， 一樣。要做 你維權人士就打你，打到你殘，打到你謝，係嘛？酷刑又好。對付你屋企人又好，乜都好。 因為點解咧？嗱，你大家咁講啊 ，Hidden Agenda 咧，我睇佢個 live 嗰度咧，我見到佢咧，其中一個咧係八十後社運青年嚟嘅。嗰、那個發言人咧，其實係八十後社運青年，就佢哋曾經反高鐵啊，好多社運當中咧，佢都有參與嘅。咁嗱，呢、這個我係覺得合理懷疑嘅。點解你要搞 Hidden Agenda 咧？係咪因為佢裡面咧有一啲社運人士喺度咧？ 喂，坦白講啊，如果係中意夾 band 嘅人。喜歡聽這個 Livehouse 的人誰不是反建制 的 是的是謝霆鋒扮吉他的人覺得很有型的 你真的是 Indie 得的怎會是 Indie 得的你搞得這個獨立音樂的 反叛的 為什麼要躲在宮下搞是因為他反叛嘛為什麼不可以出去海濱公園拿正牌去做然後請這個夏韶星來唱25周年健仔演唱會咧，喂，好笑啊！健仔， 是 我頭寫厭啊 嘛，厭啊嘛，係啊！ 我懷疑個設計師係卧底嚟，係 玩佢嘅真係厭， 但係又過到關都好笑喎！厭仔， 額頭作住厭啊， 額頭作住厭仔喺黑社會係東街斬死嘅嘢， 好明顯啦！民建聯你又出賣香港人啦，仲唔係厭仔？ 喂，仲要佢自己搞出嚟嘅，嗰個厭仔個樣已經柒到不得了噶啦，跟住仲要作住厭喺個頭嗰度。阿 Lens 整一整上去俾人俾我哋嘅聽眾睇啊！呢個 係笑話， 呢個真係經典嚟㗎，我覺得真係。喂，咁你咪得咯？如果係咁，即係話你入蛇齋頂種嘅系統， 係 夾民建聯嘅系統， 大把嘢撈添， 你夾 band 又得，係嘛？ 你搞歌唱比賽又 書法比賽又得，歌唱比賽都十幾萬，你睇下呢個呢個咁樣嘅仔個樣， 真 係我哋 核突到啦，真係 係嘛？好似個樣好似嚇驚咗咁樣咧，伸咗條脷出嚟收唔翻落去咁樣， 即係唔乜係啩嗰個隻樹熊咁樣。 但係有幾款嘅喎，原來你睇下有個橙色嘅喎，有個藍色嘅喎。系嘛？ 嗰個係恆家橙色啊！ 隻眼就恆色嘅，我記得係。 係咯， 個面就橙色嘅，咁應該就恆色加橙色啦，應該係。但我覺得個頭作住二五呢個字好笑喎，係 咯，唉，真係。 因為好傳神啦，佢哋真係香港嘅演仔啊！ 咪咁，而家咪就係擺明就係咁咯嗱，因為你就歸邊，所以我就話 live house 也好，乜都好，你必然係反建制嘅，必然係參加嗰啲社運。如果你用呢條線去畫嘅話咧。係嘛？所有呢啲咁樣嘅，你唔好話 live house 啊，樂隊嗰啲 band 房都應該封殺啦。 佢想封㗎，可能搞緊㗎啦。 係啊，你咪封埋 band 房 咯。你要搞係可以搞㗎，因為你唔係工業用途啊嘛。 唔係啊，一係就咁咯，你都係咁講啦。你要執法嘅，就唔該你一致執法，拉曬啦。 咪新界咁咯， 重建 咁咯， 係咯， 拉曬佢。 點解我哋一齊係香港人，納咁多税，新界人又可以起丁屋同埋可以僭建？ 係喎， 我哋冇咧，係咪先？你咪一視同仁咯。 你係一定要 當時呢個 ombudsman 都講咗嘅喎，係要一套法律噶嘛，咁管理呢個。 你係一定要解釋得到咧，你點解要針對 hidden agenda？ 點解一定要搞死佢？因為點解咧？而家香港每日都喺個宮下裏面有劇團喺度做緊嘢，有不同嘅文化活動喺 大媽喺菜街嗰啲大媽已經眼冤噶啦， 係 乜？你又唔執法，都唔知有冇 working visa 嗰啲都 肯 定冇噶啦，係乜 flat 都唔好理啦，同啲阿伯喺度 flat 都算係呢、這個即係做下社會服務啦，係乜？但係你呢啲。咁你阿伯好寂寞噶嘛，大佬 有公害喎，大佬大家 路過啲人見到， 我唔係喺度， 你不要这样屈我，我对这些大妈基本上是没什么好感的。其实 哎什么真的追林林林林都那款的啦。 哇你都记得他的样子。那这些你不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斗举报咯，我就说。 那你不拉晒咯，一是。 但現在恐怖的地方是 什麼呢？你不可以這樣，你為什麼要針對 Hidden Agenda？ 但是我如果 我真的扮官，角色扮演我扮的官呢，我都懂得回答你，即政府呢就有一個既定的即法例的，就不存在針對個別的人士，我 或者個別情個別個案不作 評論，我都 是依法去執法、我們都即責成了各個部門根據他們所有即所屬的一些法例，根據法律執法的，就不存在針對。 我們就不如這樣，我們發動全民協助你執法 協助 是 不是我們做個好公民咯，包括什麼剷除所有黑社會啊 哦，還有違例泊車，一見到誰的咪標一夠鐘 即刻舉報電話，一夠鐘即刻打電話報 警。這個是的，你現在要將香港成為一個叫做 警察城市嘛， 警察城市嘛，那我們協助你咯， 是啊， 協助你咯， 就真的 distance 啲根啊， 不是這個是一個 distance tree 根， 這個是一個抗，這個事實上是一個抗爭手法來的， 咪係啊，打爆你啦，咁係 打爆你咯。 咪所以你就話自己攞嚟賤咯。六八九唔係代表佢個人，我覺得六八九嘅施政係代表緊一種咩咧？係嚴刑峻法。 嗯， 所謂去殖化，其實係應該將嚴刑峻法嗰一 part 改咗佢。 係 殖民地體制嘅本質，因為佢係外來政權， 係 佢一定係通過嚴刑峻法去對付本地人。 係 嗯， 而共產黨衰格嘅地方咩咧？佢就全部照單接收。 嗯。 仲要用到盡，比殖民地的宗主國更衰是什麼呢？就是他不單止收全收那些嚴刑峻法，人家不用那些他用到盡嘛。所以我就說為什麼香港人不慶呢？就算你說今天不上街扔磚刀，你說個心會不會向你共產黨？絕對不會。 是 因為你根本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管治的胸襟手法是比殖民地政府更不如，比殖民地的宗主國比英國更加不如，這個就是文明嘛。講到最後是是，如果你說文明的意思就很簡單，譬如英國，喂大佬啊， Hooligan 這個問題很嚴重，足球流民是嗎？那他是不是可以全部那些足球流民都禁止他入場看球？他都不是，最終是等法院判的，其實是要是嗎？那你很多時候是不是就是所有這些有機會犯法的東西禁了他呢？ 你如果你西方國家咧，譬如舉例啫，你話街頭表演咁樣犯唔犯法咧？嗱，我唔知道，但係咧，我 報過香港都 嗱，香港係啊，咁但係咧，只要係咩咧？如果係執法嘅話，就係只要你嗰樣嘢係唔會騷擾到途人，我相信歐洲嘅國家咧係會盡量俾個空間你嘅，就唔會話用執法嚟去處理一啲根本就唔需要理會嘅，因為咧嗰、那個你喺街頭上面嘅表演，只要哇有啲人都覺得哇依個係一個 free entertainment， 何樂而不為咧咁樣？ 同埋好簡單啦，一個城市管治者，你盡量梗係唔好下下都用法例去對付人民啦， 係咯， 因為有個政治代價喺度噶嘛。以前英國佬聰明嘅地方咩咧？如果下下你機場講粗口又鬧你又拉你。你地鐵講錯又拉你，喂佢個執法，佢唔單止有執法成本啊，佢個執法部隊要好大啦，第一，第二就係佢個司法有成本啦，佢要審啦，第三就係話喺傳媒報導嗰陣時候所造成嗰個社會與政治效應，係令到個殖民地政府撲街啊嘛，俾人覺得，所以話而家香港恐怖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嗰啲撲街唔驚俾人覺得佢撲街啊嘛， 同埋係啦，佢覺得呢個政治成本我負得起啊，你吹咩咁樣？佢係唔 個原因就因為咁啊嘛，後邊撐腰嗰啲人啊嘛，係 啦， 就係你越撲街我越撐你啊嘛，係 啦。 如果你做翻個人嘅話，咪入去赤柱坐咯， 係 呢個就係個問題啦。你諗下六八九曾蔭權兩個人嘅遭遇就是一個好好嘅示範啦。是咪黃仁龍幫佢求情，話佢從來冇干預律政司嘅工作，結果入去赤柱坐，仲要擺埋導賞團入去參觀。然後你看呢個梁振英就不單止成為國家領導人，仲要成為下一屆政府的特區太上皇。咁你如果是古惑仔的香港人，你咪識揀咯。貪錢唔緊要，代五千萬都唔緊要，總之你做嘅嘢政治上靠得住，後面有保家嘅，做乜都冇所謂，核突唔緊要，香港人落區罵你唔緊要，係嘛？一帶一路俾你上台講嘢， 對， 呢個就係報仇啦。呢、這個就係報效咩啊？就係、是、你。不怕囉，不怕核突，去踐踏香港人的自由、法治、人權， 即幫黨做核突嘢， 幫黨做核突嘢，咁就得啦。好多人以為就話喂，香港人點解唔怕核突？其實唔係，其實共產黨正正係咩咧？佢要你肯做核突。所以我話共產黨重口味就係咁嘅原因。 你以為就係話英國佬就唔係，啱啱好調翻轉。英國佬係因為佢間接管治嘅話咧，你首先你要有公信力先，然後你幫我管治嘅話，你自然會將個公信力就會 transfer 過嚟我嗰度，即係話個政府都有公信力。譬如我起用一個叫劉皇發嘅人，劉皇發唔能夠咧搲爛曬塊面，走去揼阿李永達，結果賴嘢嘅。佢只可以咩咧？暗地裏殖民地，政府俾啲利益你，你咧就好好走走出嚟，就擺平大家嗰啲紛爭。所以鄉議局從來嘅角色都係咁嘅，係唔會咁核突嘅。好啦，而家呢班人唔用啦，我起用一班叫新界社團聯會嘅新社聯。好啦，嗰班人咧有咁核突都咁核突。點解咧？因為共產黨係要你核突，點解？因為你咁樣先至要，只可以依靠佢。而你冇咗個群眾基礎。所以點解有啲人咧，永遠一出嚟？西環就夾硬要扭佢嘅手，而佢夾硬要轉態支持咧，做到咁核突咧，就因為佢令到你冇咗。 而家李嘉誠 冇我都係 冇咗我都係鐵花， 佢一定要靠佢。 即係你立頭名狀就係咁嘅意思啦，就係你一定要靠佢啦。喂，你仲可以攞住社會民望啊？冇咯，對唔住，係嘛？你李氏父子一次特首選舉都冇曬啦， 冇曬啦， 咪咯？咁你唯有就聽我講嗱，我就呢個就係嗰個恐怖嘅地方嚟，佢係要將你香港所有所謂建制嘅精英咧。全部都變成係重口味啊、SM 啊、迪立啊、捆綁啊，咁樣嘅變態佬啊！而家係 時間停頓咗係嘛？ 翻俾容海欣你講。咁啊，咁你嗰班友就甘之如飴嘅喎，係咪？有啲甚至係咩啊？係以咁樣嚟轉態嚟 ask for 更加大嘅政治報酬。係，你留意喺立法會裏邊有啲人，永遠衝出嚟咧，個立場就本來好泛民嘅。跟住冇耐咧就歸隊嘅，你估唔估到係邊個？ 啊！而家都仲有走咗啦，嗰個叫湯家驊。 唔係，而家仲有噶。 哦，仲有一個啊， 一個啫，一個啫。 幾多個啊？ 契仔契女 咯。謝偉俊。哦，謝偉俊。哦。 嗱，就係嗰種啦。其實佢就摸通咗共產黨中意重口味喎。其實我就自己自備蠟燭，自備麻繩喎，其實係。 個公事夾裏邊最 係啦，嗱，好簡單。等你扭我手嗰下嗰陣時候，我就同你講話，大佬我好慘噶喎，乜乜乜喎，又舐嘢啦。 係， 所以最蠢最蠢就係民建聯啦，我覺得。所以作住二五都係冇用嘅，係咪先？如果你話要真係要舐得多啊，你一定要即係既然佢想你核突啊嘛，咁你就要表演核突俾佢睇。 二五嘅意思原來係二加五等於七啊。 又啱嘅， 係啊。 係咪？咁你要表演核突嘅話咧？咁你就要咩咧？要一開波嗰下咧， 時時轉態。 係啦，唔係一開波嗰下去盡啲個立場，係咪？孖入警署孖到盡，係咪？咁樣擺明啊，選擇性執法。咁然後跟住啦，發覺哇，全城著火啦，佢要扭你嘅手啦嘛。扭你嘅手咪要磅水咯，俾位咯。JP 啊，法定機構啊，諮詢組織啊，你睇邊個立得最多，你就知道邊個最醒啊！玩呢招，即係你唯有咁嘅方法，用呢個轉態嘅方式。咁你就死啦！你嘅政府嘅民望只會起用一班咩咧？撲街之中嘅撲街，契弟之中嘅契弟， 掩之中嘅掩啊！ 因為當佢已經 obsess 咗落去呢啲轉態嚟去攞政治本錢， 佢就未會越嚟越壞， 越嚟越核突嘅。佢會係越嚟越核突。所以你好人唔入政府係有原因嘅。你問我，如果有人話問我為政府請我入去做律政司啊，大佬即刻絕交！我話俾你聽。一真唔做得嘅，根本已經係。你諗下，呢個唔係奶媽嘅問題，其實奶媽都好可憐嘅。我覺得陳美玲係過佢一棟，根本從來佢都冇諗過揾陳美玲嘅。 宣傳本書啫， 陳美玲志在宣傳本書嘅啫，我覺得。係咪？你諗下教育局長個位點會到你話事啊？仲要係一個老公係日本人，我叫你推國教搞南京大屠殺，咁你點搞啊？搞慰安婦咁點搞啊？係咪先？係咪？所以一定係唔會俾佢做噶。所以你諗下，如果有咁嘅情況底下，下一屆政府只會再褪一格，即係話唔夠班之中，但係而家政府裏邊已經埋咗位嗰啲，就會水鬼升成王啦。 就係嗰啲 或者許曉輝啊， 副局升 副局啊嗰啲啦，就全部升正啦。而家據說啊，律政司都話由律政司內部提升，嗰個恐怖 嚇咩？律政司內部提升咁咩意思啊？ 律政司係個部門嚟嘅，就提升上去做律政司司長。 哦哦哦， 揾個副手啊！ 哦， 出邊揾唔到人啊嘛。系乜？好簡單。如果我有社會基礎嘅，我有社會認可嘅，原來個老細要重口味嘅，要公開展示鞭打嘅， 咁我一系就你个 compensate 到我，譬如我喺大律师行里边搵开千几万嘅，又有社会地位嘅，譬如我郑若骅咁样，或者莫树联咁样，你俾个三百四百几个我，你点 compensate 到我？ 系咯， 都唔好话钱添，仲要我入完嚟之后，我会好似袁国强咁样，会凑躲嘅，会俾啲大律师工会大家喺个背后喺度。一見到你即刻散開唔講嘢啊，咁樣 嘅喎。所以佢嗰啲 conversation 就可能翻大陸就萬人空巷啊，咁樣嗰啲咯。跟住有大陸又唔知道有啲咩物業啊嗰啲啦，係嘛？ 嗱，我覺得咧，香港有一棚人咧都未去到接受到呢樣嘢，即係話機場 佢都揾到錢係自己， 即係機場出去有交通警幫你開路啊呢啲嘢咧，係嗰啲馬恩國啊、周浩鼎啊 嗰啲渣人， 嗰啲未見過大蛇屙尿嗰啲，先至覺得 嗰啲 攞咗個政協可以行貴賓通道啊，可以有特權啊嗰啲，先至覺得好重要嘅啫。我覺得，但係如果你係行裏邊嘅大律師，譬如好簡單啦，你係四大會計師行嘅partner， 你點會睇得起陳茂波啊？就算佢做咗財政司司長都好，大佬陳茂波係冇做過四大嘅 partner 㗎。以前政府用嗰啲李家祥啊、鄭慕智啊嗰啲，全部都是堂裏邊嘅阿頭嚟噶嘛。 你話阿譚咩？譚香文仲勁過佢嘛？ 咪兩個一樣，冇踩阿譚香文，佢睇我哋節目，係嘛？即係話都係幫自己自營嘅會計師。陳茂波做過最大嘅會計師，就叫陳茂波會計師樓，係就係咁啫，係嘛？咁所以咧，就係你諗下，你永遠就算俾咗你做嗰個位都冇用，而好嘅人亦都唔想同你共事啊嘛。喂，如果我莫樹聯，我入去坐喺度隔離望一望，頂即係財政司叫做呢個陳茂波，跟住對面嗰個又係垃圾桶， 唔係有關㗎。呢個你咁講咧，其實真係有關嘅。你等於食飯咁，有人約你食飯，話開一個飯局咁樣，你都會問下邊個去啊？係 係， 即係咁啊！依個人之常情都係啦。你個班子裏面好似講嚇財政司係陳茂波， 唔係咯，即係死㗎啦，一粒冇少少就搞臭一鍋粥㗎啦。其實咁，所以你話咧，組唔到班係正常。好啦，組唔到班就好啦，啱啦。西環就大把，因為時間關係，就成個 list 嚟啦。喂，個個都隊啦，自由黨有隊，民建聯有隊。 自由黨係玩嘢，我覺得。自由黨提名張宇人做教育局長係玩嘢。 搞錯啊！ 一定係舔笑玩嘢，唔使諗啦。擺明就落阿奶媽面嘅啫，其實。 睇下你 收唔收？係啊，睇下你收唔收咯，咁樣。咁但係李慧瓊又隊咗名單嘅喎。 係啊。